烦，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就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 整首歌曲当中呢，都充斥着烦这个字。突然想到一句这样的话，烦恼就像穿起来的一颗颗念珠。想一想真的是不无道理哈。生活当中总是会有诸多不同的烦心事，可是生活依然要继续，所以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态去生活，这样你就会发觉身边的烦心事都消失了。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来听赵咏华嘿听我这首歌。 我不愿另一个温柔成为我的枷锁。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20号，记者从中国烹饪协会获悉。2017年中国火锅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国际火锅节将于5月24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届时，国内外火锅界翘楚将汇聚成都，探讨火锅品牌营销、外卖消费等立体拓客之路，共商品牌升级与创新。负责人透露，大会组委会还特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智库、商务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威人士为火锅企业解读政策、解析趋势，公布首批中国火锅质量安全提升工程试点单位名单，并予以授牌。北京青年报消息，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2017年4月24号，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本市将正式启用新版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同时停止签发旧版本市版本。据了解，新版通行证不再复发贴纸式签注，此外较以往增加了采集指纹环节，留存指纹信息并符合规定条件的市民可以在出入境时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使用免登记自助通关通道，刷验证件并按压指纹即可通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